是吗？ 乌兰哈达呢，因为是全程高速 啊、 所以它稍微可能快一点。如果不堵车的话，可能六个小时。 不堵车还要六个小时？ 对， 它是靠西边， 它一直走京藏。然后乌兰布统的位置是科尔克腾旗下的一个乌兰布统苏木、 嗯、 苏木就是乡的意思、 嗯、 啊，它实际上是一个咱们的行政单位叫乡，乌兰布统乡、 乌兰布统。 那么它就是属于科尔克腾的西南部。 嗯， 那么它这边又跟塞罕坝，就是国家森林公园，习大经常提的那个、 嗯、 是接壤的，滦河源头、滦河界河是接壤的、 哦、 所以它是紧接着河北的一个最近的草原、 嗯、 就是最近的大草原。 嗯啊，好，这个地理位置呢我们是率先了解了一下啊，开车呢大概需要六个小时，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自驾去的话，安排好这个时间。 没错。 那如果要是去到这儿，我觉得这一个行程怎么也得个三四天吧。 像草原也好、 嗯、 包括乌兰哈达叫草原火山也好、 嗯嗯嗯、 基本上要安排三天到四天时间。 哦，是吗？ 因为车程上的话、 哦、 如果再堵一堵车， 嗯、 大家再休息休息，基本就八个小时了，八个小时到九个小时有可能，因为有带孩子带老人的、 嗯嗯嗯、 可能中间停靠的次数比较多。 嗯，那一般咱们就是集体出发的话，会选在上午出发然后晚上到吗？ 我们基本上、 嗯、 因为它这两个地方都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、 嗯、 火山和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的大草原。 嗯， 那么我们一般都会选择晚上，头一天晚上就下午、 嗯、 或者傍晚走。 嗯 嗯 这样的话中间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，第二天的车程就没有那么长，相当于把一个车程给切割了。 哎，我觉得这个安排还是挺好的哈。 嗯嗯、 对，然后找一个地方睡一宿，第二天精神也比较饱满，这样省得你坐一直坐八九小时也挺累的。 第二天可能就一两个小时就开到了。 好的，那这是我们行程上的安排哈。那走在路上的这个风景和心情自不必说，那肯定是特别爽的。 嗯、 对，那这两个地方，因为我在想啊。就是提到内蒙古大家都知道是草原，然后不同季节去可能是不太一样。最好的季节是七八月份吗？ 草原最好的季节、 嗯、 如果是绿色来讲的话、 嗯、 因为草原其实是多彩的。 真的吗？为什么我印象当中好像只有绿色和黄色两个、 嗯、那个最美的是 最美的是 黄色 啊、哦，黄色 就是它其实彩色， 嗯， 然后其次是白色， 嗯， 然后再是绿色。我个人是这么是排 是吗？ 在我心里是这么排位的 啊、哦，黄色和彩色，然后是绿色， 对， 哎、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白色，白色是这样 啊，对，白色， 对， 白色是什么什么东西？ 白色是雪 啊、嗯，冬天的时候， 冬天的时候的， 哦， 就是因为乌兰布统的草原属于丘陵式草原， 嗯嗯， 它因为它跟河北挨着嘛， 嗯 啊，它就是有那种那个。小型的山， 嗯， 海拔很不算太高啊、 嗯， 可能也就几十米，你爬上去以后能看到辽阔的草原 啊、哦， 所以它不像诺尔盖大草原呀、 嗯， 或者是咱们其他去的呼伦贝尔草原呀， 都 是 平的， 贡格尔草原呀、哦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 嗯， 它是有山丘的草原， 哦， 所以它的冬天是比较美的。 明白了，这个有山丘的草原，好像给人的感觉还不一样。就是当你爬到一个山坡、一个高地的时候，你去俯瞰，就感觉好像是自己来到一个山谷，我就想从那个山坡上滚下来。 对，有这种感觉。 是的，是的，就感觉好像整个山都是毛茸茸的，像一个菜团子。 你饿了？ 我饿了。对，但是想象一下那个菜团子是一个什么形啊，就是外面包裹着绿草那样的感觉。 嗯嗯、 对。那最近一次去到这两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呢？ 我们 嗯 整个夏天都在往这边走。 是吗？ 对， 就不停的去发团然后走这个地方。 对，不停的有我们的客户会员、 嗯、 然后去找我们去定制一些行程 啊、哦、那就是刚才也讲到彩色，彩色如果是这个想去欣赏的话、 嗯、 一般在什么月份呢？五六月份？ 彩色的草原应该是在九月中旬左右 啊、嗯嗯哦、你说彩色是有一部分都变黄了？ 对， 还有红的那些什么的、 嗯、也就离现在也就大概不到一个月左右吧。 嗯， 基本上就是已经非常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了。 是的、嗯，反正我觉得草原还真的是挺多元化的。 嗯， 因为不是说像大家想象说只有绿色，你像这个秋天的草原就是一片金黄，然后夏天可能它也会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、 嗯、 竞相开放。对，这个时候如果去的话，每一帧都是大片儿。 对，它的感觉是温度桌面一样。 哦，是吧？ 对，所以它的花是在每个季节、 嗯、 就每个月份是开不一样的花。 嗯， 比如说有你六月份去草原是一些、 嗯、 比如说一些格桑花比较多呀、 嗯、 然后七月份去有金莲花啊， 嗯， 你八月份去可能就是那个紫色的小花比较多、 嗯、 蓝紫色的花比较多、 哦、 所以它不同的月份有不同的、 嗯，